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68集。 现在光靠基地项目挣钱肯定不够，要问家里要还是拉投资。朱韵心里胡乱思考着，李寻倒是没太在意这方面，他搂着朱韵问： 还生气吗？ 朱韵摇头， 说这么多话白浪费时间。 朱韵反驳： 这才不是浪费时间好吧， 这叫沟通。李寻拍拍他的脸颊起身道： 你先回学校吧，我今晚得出去一趟。 干嘛去？ 帮那傻逼安排一下，他这人脑子不正常，没有什么生活自理能力。 李寻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回头看见床上的朱韵笑眯眯看着自己。 干什么？ 朱韵摇头。李寻冷笑： 让我跟你沟通，轮到自己就惜字如金了是吧？ 朱韵说： 我发现一个规律，你好像对所有叫你弟弟的人都不错。 李寻嘴角扯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弧度，慢慢晃到朱韵面前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 你没发现我对叫我哥的人更好吗？ 朱韵一哆嗦溜走。 我先回学校，你结束了给我打电话。 大成功。朱韵回城路上走路直蹦高，他深切发觉李寻这人不能惯着，他就得治，不治不行。朱韵回到宿舍，翻包拿书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串电话号码。朱韵微顿，马上意识到这是他离开咖啡厅时傅一卓放到他包里的。他偷偷留电话是什么意思？朱韵试着发条短信打招呼： 你好。 过了一会儿，傅一卓回复： 弟妹。 朱韵还没想好下一句要说什么，傅一卓的信息再次传过来： 明晚有空吗？别告诉雪，我们出来聊聊，我有事儿想拜托你。 朱韵看着信息沉默不语，他是想背着李寻叫他出去谈什么？如果是刚离开咖啡厅的时候看到这张纸条，受到他的邀请，朱韵可能不会犹豫太多，但他刚刚听了李寻讲的那些事，而傅一卓又是受了他爸爸的委托来找李寻，他难免要谨慎一些。他很怕傅一卓曲线救国，从他这入手。就在他思索之际，手机再次震动，朱韵低头看见屏幕上很简单的一句话： 我永远不会害雪，我想帮你。 傅一卓给朱韵一个地址，是一家高档酒店。朱韵上网搜索交通路线，却意外查到那里明晚有一台拉丁舞演出，真是走哪儿都不忘本行。为了不给李寻掉分，朱韵提前4个小时就开始准备，洗澡换衣化妆，还配了一套首饰。一切准备妥当，朱韵出发，扔掉所有交通路线，直接打车过去。酒店离学校很远，他到达的时候，傅一卓已经等候多时。酒店规格不低，傅一卓一身正装站在门口，来往少妇们都不由自主盯着他紧翘的屁股看。这里远离闹市区，地势开阔，远处有一座人造小湖，平静无波。此时夜色朦胧，华灯未上，天幕一片淡青，好像山水卷轴。傅一卓负手站在宽阔的台阶上，他跟李寻不同，永远挺胸抬头，下颌微扬，好像等着上台的演员一样。说实话，如果普通男人这样故作姿态，很容易被当作酒店门童，可换成傅一卓这等身材气质，还真是蛮有看点。傅一卓见到朱韵，弓腰颔首，主动伸出胳膊让他挽。朱韵心里哟了一声，说： 你比他绅士多了。 傅一卓保持着往日微笑： 准。 傅一卓带他进入酒店礼堂，朱韵第一次看拉丁舞表演，并不是像一般演出那样搭台子， 而是众多观众围成一圈，舞者在中心舞池里表演，更能让观众能全方位观看欣赏。朱韵对舞蹈不熟，只能看个热闹。他留心了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外们，发觉即便是外国那些男舞者也没有傅一卓这个高度的。他应该去当个模特才对。比起演出，朱韵更多关注身旁的人。傅一卓全身心投入，看得万分陶醉，身体常常伴随音乐展开轻微摆动。朱韵心惊胆战，生怕他情绪来了直接站起来跟演员斗舞。好在一场演出下来，傅一卓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。 走吧弟妹， 傅一卓笑着说， 咱们去喝一杯。 他们来到一层酒吧，因为演出刚刚结束，不少人选择来这喝一杯放松片刻。酒吧装修典雅，放眼望去一片安宁的香槟色，到处是身着晚礼服的女士和西装笔挺的男人。年轻人并不多，大家轻声私语讨论着刚刚的舞会。朱韵心里庆幸，好在自己没有穿着 T 恤衫和牛仔裤来。傅一卓坐在吧台边问， 想喝点什么？ 朱韵知道自己酒品不好，只要了杯果汁。就在榨汁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，傅一卓旁边的空位被两个女人占住。朱韵看过去，一双姐妹花眼波流转，眉目传情。她再次打量傅一卓，她面对他坐着，单脚收在吧台椅上，另一条腿长的直接踩到地上，胸口的两颗纽扣解开，一条胳膊放松地搭在台上，造型要多骚有多骚。朱韵小声道， 你们俩这点倒是挺像的。 傅一卓没听清。 嗯， 我说你们兄弟俩在凹造型方面还是挺像的，他是从你这儿学偏了吧？ 反了。 哈，傅一卓玩着手里的高脚杯笑着说， 不是他学我，是我学他。 朱韵不太信。 真的假的？ 傅一卓泯然一笑， 弟妹你要对寻有信心。 我不想对他这方面有信心。还有一点，朱韵也已经忍很久了，趁此机会开口问， 你为什么叫他寻？这是你们俩之间特殊的称呼吗？ 你猜。 友 情提示，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你已经提到答案了。 那就是咖啡厅那次了。还没等朱韵展开回忆，傅一卓道， 寻跟你讲我们的事了吗？ 你指哪方面？ 弟妹戒心不要这么重。 朱韵低头喝果汁，傅一卓说， 昨晚他帮我安排住处，跟我聊了很多关于你的事。 他怎么说的？ 他说是你追的他，追得万分辛苦，他本来一点这方面的意思都没有，奈何你投怀送抱怎么赶都赶不走，他就勉为其难答应了。 朱韵瞪眼，一口西瓜汁卡在嗓子眼，咽血一样吞下。 什么？ 隔壁姐妹花往这边瞄了一眼，傅一卓笑呵呵。朱韵马上意识到不对，骗人呢。 虽然没我说的这么夸张，但是大的意思差不多。 傅一卓摊开手， 所以我大概也能猜出来他是怎么跟你介绍我的。 朱韵脸色不变，尽量装得高深莫测。傅一卓说， 就像讲故事，他只向你介绍大纲却不说细节，因为他从不示弱，尤其在在意的人面前。 傅一卓偷偷凑过来些，诱惑道， 你想知道我们具体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小时候的寻很可爱哦。 朱韵抬抬下巴， 说吧。 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 原来如此。朱韵拔了拔吸管，淡淡道， 那你别说了。反正说出来也不一定是真是假。 肯定是真的呀。 谁作证？ 傅一卓拉起朱韵的手按在自己胸口。朱韵本以为他打算用他的良心起誓，没曾想他一张嘴变成了， 弟妹 胸有多大，真诚就有多大。 隔壁姐妹花默不作声离开。李寻说的真没错，这真就是个傻逼。朱韵收回手， 你先冷静一点，我相信你，不相信的话也不会来了。 那你答应我的条件？ 咱们先讲别的，这个放最后说。 事实证明，讨价还价还是女人更强。傅一卓卖胸无果，只能乖乖听话。 寻是怎么跟你说我们的相识过程的？ 他说是阴差阳错。 果然啊。 傅一卓笑了笑。 阴差阳错，亏他说得出口，处心积虑还差不多。 什么意思？ 傅一卓解释道， 我当时念的是全市最好的初中，但我不喜欢上学，天天逃课，经常能在后门那看见他，因为头发颜色太扎眼，我很快就眼熟他了。后来一次我跟同学争作业谁负责写的时候，他从旁边过来说他来写。 傅一卓在自己腰那比划了一下， 那时候他也就这么高，很瘦，从来不笑，我那几个同学都没理他，只有我把作业给他了。后来熟了一点后，我才知道他念完小学之后，他家里就不打算让他再上学了。他疾病乱投医，找到我们学校门口蹲点。他跟我借书看，我说我干脆给你买一套吧，他还不要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